日本馬の時代が来るかに思われたが、苦戦は続いていく。毎年のようにレコードは更新され、放送するものの勝利には届かない。第9回平成元年のこの年、超がつくほどのハイペースでのレース展開。オグリキャップの猛追もわずか苦しさを及ばず、オーリックスの立ちタイムは当時の芝 2400m の世界レコード。1992年より国際 G1 に認定されたジャパンカップ、シンボリルドルフの勝利から7年、世界の壁を破ったのはその息子、東海帝王であった。第18回を控えたこの年、 スペシャルウィーク3番手エルコンドルパサーボーリ ー、レース史上初の上位3着まで日本馬独占となり、日本競馬の新たな時代の到来を予感させた。前年の凱旋門賞馬バゴも参戦した第25回、2分22秒1の日本レコードに決まったハイレベルな一戦、名手ランフランク・デッドオリはジャパンカップ3勝目となった。第26回27回はワールドサラブレッドランキングでも上位に入った2頭が他を圧倒。2007年から3年連続で出走したダービー馬ウォッカ、3度目の挑戦で日本調教馬初の牝馬の優勝となった。第32回前年の三冠馬オルフェーブルが一番人気、そこにもう一歩勝利を狙う三冠馬がいた。 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 2頭の一騎打ちを制したのは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この年 JRA 史上初の3歳牝馬で年度代表馬に選ばれた。 先頭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に変わった。 そして迎える第35回ジャパンカップ、世界最高峰の舞台でハイレベルな一戦を制するのは どの馬。好啦，返嚟節目啦。咁啊，頭先睇到嗰條片咧，就係、是、日本中央競馬會咧，就為咗今年嘅日本杯咧，就做咗一個短輯，就係、是、關，即系咧用幾分鐘咧，就將日本杯嘅歷史咧，就帶大家由第一屆就帶到翻嚟舊年。 事實上咧，嗱，睇下今日阿師， 啦，今日我咧就冇乜幾可著，即系恤衫，冇乜幾可著 T 恤嘅。今年咧我都著翻，今日為咗呢屆日本杯咧，咁我都著翻件啦。呢一屆咧就係、是、第30屆咧， 即係玫瑰帝國贏嗰， 即係嗰年咧。就是2010年的日本杯，咁當時我就在現場啦，咁啊即係同我自己 Sunday Racing 啲馬打氣啦，咁最後咧就即係拉咗一場好不遠嘅頭馬。點解咧？即係日本杯史上咧就第一次咧就係嗰屆咧就係有即係贏咗嘅馬咧就被貶啊！咁就係嗰只絕色美景咧 ，Buena Vista 咧，咁就即係喺現場蘇銘倫發揮一絕彈甩嚟贏，跟住最後咧就俾只玫瑰帝國。即系同主啦，我哋都叫同主。咁啊，上即系抗议审，即系言讯抗议，最后咧就贬咗落第二位。 其实咧，今年系第35届嘅日本杯咧，日本中央竞马会咧，佢都做咗好多嘢推广嘅日本杯。 冇错。 例如咧，你上翻去咧日本马会JRA 嗰个网页咧，佢有个游戏玩嘅。佢今年咧又同街霸。 系啊 ，Street Fighter 系啦，同街霸同埋同啲雙撲手合作就整咗個遊戲。咁、個遊戲個玩法就好似咧玩呢個太古的達人之達人咁樣玩嘅。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下嘅。咁啊，所以今年嘅日本杯都算係話題多多嘅， 都幾多話題啦。咁啊，首先啦，都其實講少少啦。咁啊，頭先你都提過啦，咁就今年已經係第35屆啦。咁其實今年即係。备战呢场日本杯，即系我讲先讲，阵间我哋开始嘅时候咧，节目开始我哋会系先讲嗰几只外队马先， 四只外队马 先嘅。咁其实本来仲有一只嘅，咁但系嗰只咧，即系富林特郡啦吓。咁我 如果富林特郡喺度，就所有嘢都简单 好多啦。咁就非常简单啦，因为有个重心啦。咁啊，即系富林特郡就专心就希望可以卫冕香港平，就直情连呢场日本杯。咁有把握可以贏，即係有機會贏得嘅都放棄，唔參與。咁但係嚟啲四匹嘅外隊馬咧，其實都來頭不少嘅。咁其實我哋喺 講跟住一路講落去咧，就提又睇到阿拉拉，你之前你都提過一樣嘢咧，就係、是、因為我哋睇翻今年其實日本嘅本土馬啦，即係三歲馬又唔係話好多可以上到嚟，因為有啲啊傷啊傷啦，進度唔夠啊進度唔夠啦，咁其實最有把握、最實力最強嗰只嘅 大放就 Dula Mandy 咧， 重傷 就傷咗啦，就而家仲喺度收 lead 啦，即係可能出年先至復出到啦，咁變咗咧就真係得翻只蜜奇飛啦 ，Mickey Queen 啦，就叫做代表三歲嘅三歲馬啦，咁其他年長嗰啲好似金船啊、朗日青天啊，就算你咧諗下連入連嗰啲飛毛區森林探秘，即係森林探秘嗰啲係跑緊都未跑過。 森林探秘上一場係莫雷拉跑的， 係啦，但係做但係佢都係跑緊啲千六萬都未到。 嗰場係國際騎師錦標賽， 冇錯，係啦，都未到呢、這個即係公開組嘅。佢一世跑過兩次級制賽，呢次係第三次一跑啲咁嘅賽事，即係所以變到你睇到即係今年嗰啲日本馬匹咧，其實都幾危。我始終覺得 係本土主義定係呢個外隊入侵啊。 咁所以咧，今次我哋節目咧就會用比較多啲嘅時間咧，就逐隻盡量逐隻馬就同大家咧就即係探討一下。 好啦，不如我哋 首先咧就睇下啲外隊馬嘅神操片先。好啦，咁咧，其實呢幾隻馬嚟，而家一開始影緊呢只咧，就係只八號嘅步伐啦。你睇到呢啲貨咧，其實佢真係啱啱到咗馬，到咗即係喺個白井學校出嚟。其實大部分都安排喺25、26號就試跑嘅。你睇到佢咧，對都係出嚟咧，叫做輕輸啊步頭啦。咁其實因為佢始終只馬今年都叫做精戰頻頻啦，咁狀態已經叫起啦。咁跑完一場海旋門過到嚟，你睇到佢都係叫做即係輸啊步頭啊，但係啲腳法咧都仲係 OK， 只馬就。都保持到佢個海旋門嘅水準，但係你話撞，但係咧我就省完佢呢一度咧就收得太快啦，啊！咁呢一隻咧就係擂台等之一啦，我認為啊，即係伊東城啊，即係14號啦。咁你睇到佢呢次咧，佢係專登揀一個泥地跑道嚟試跑，而嗰日咧係落緊雨嘅，你見到嗰個狀態不良啦，係啦。咁你見到佢咧，嗱呢只馬你睇到佢咧。即系咧，見到啲濕爛咧嘅地咧，即系變咗佢都走嘅步咧都零舍起勁啦。你睇到佢走下咧，啲步都幾有力嚇，咁都係輕輸步頭嘅啫。雖然你面揼得比較慢啲，但係只馬都好輕鬆啦嚇呢一度。好啦，跟住第三匹咧就係只漫遊花刀啦。嗱呢度咧真係咧末段咧都真係好似真係省佢一貨咁樣啦。呢貨應該係阿貝當未幫佢試嘅26號嗰日。咁你睇到咧，因為嗰日咧東京啊成個東京落雨，所以你變咗個草地跑道咧，你見到佢隱約後面都踢到有啲泥頭嘅。咁但係你睇到佢咧，即係佢都習慣咗，都叫做上寫習慣啦。但係馬，我就始終覺得佢咧即係由3200咁短時間縮到嚟2400咧，就係、是、有一個難度。咁啊，仲有一匹噶系嘛？ 冇噶，啊系啊，仲有一只嗰只夜明花， 夜明花啦，系啦。好啦，到呢匹夜明花，另一匹德国代表啦。咁就你睇到佢咧，呢都系好唔系咁规矩啦。但系你睇翻佢啲时间都系抌得好慢，都系 canter， 即系快度咁样嘅啫。但系你见到佢只马都即系神色都普普通通。咁呢次佢仲要排个18檔添，都好虾阿士达奇。即係點樣去發揮啦？呢一次但你睇到佢咧，只馬身都 OK 嘅，毛水都一般啦，但係就始終又係呢喺四隻馬裏面咧，呢只可能會係蝕底咗少少。咁我哋係咪準備咗啲賽事片啊？ 睇下片啦， 我哋睇埋啲賽事片先。 好，咁啊，等我嚟啦，睇片啊，四條片。我哋首先睇翻今年嘅海旋門大賽，嗱係喺入邊白帽嗰只就係嗰只步伐啦。嗱，事實上最後證明咗咧，今年嘅海旋門大賽個 form 都係相當之強嘅。 冇錯， 嗱後邊嘅驗跡可塵已經贏咗呢個玉馬謝杯。嗱，前面你要數下金號國富林特棍 啦，富林特棍 新貴，再加埋嗰只卓富。咁跟住 咁佢跑呢個第五咧，都有啲 係啦， 含金量都幾高啊！ 呢個第五係跑得相當之好嘅， 有水平係。 係啦，下一場考菲爾德杯啊，入邊內欄嗰只紅帽紅黑衫嗰只就係萬遊花刀， 白鼻梁一轉緊出嚟呢只就係啦。點解要揾呢一場嚟跑？因為呢場佢係跑2400咧，想大家睇翻佢跑2400嘅威力啦嚇。咁呢度咧見到咧貝湯美咧喺嗰個內欄咧走咗上嚟咧，就力逼嗰只蒙古黑漢啦。咁但係最後都過唔到佢， 唔夠跑噶咁樣。 咁但係之後跑物業本杯佢都跑到 好啦，跟住呢只夜明花啦，就喺出邊白帽而家上緊衝緊， 而家上緊衝緊嚟過頭嗰只 就係夜明花。嗱呢一場其實只好似伊東城好似都有份，我搞錯咗，好似 係啦，而家你見到佢已經透出咗啦，咁啊 係啦。 後面都打得好，其實過咗之後佢都好輕鬆嘅啫，即係個騎師都靠得。 咁跟住咧就陣間就要睇嗰場拜仁大賽啊，師兄交俾你啊，即係伊東城。 嗱，咁呢只伊東城啊，跟住落嚟咧就係嗱睇翻佢啦，後邊嗰只咧就係直播細子啦。咁而家你見到佢咧前面咧都放得好輕鬆啊，文迪威，即係你其實呢件咧就是當年艾雲豪威嗰件賽衣嚟噶，你記唔記得？咁你見到佢咧都係一推咧個反應都好好啦，後邊嗰只直播細子啊追到氣咳都追唔到，但已經都零零四四有三個馬位嘅距離。咁呢即係外隊馬咧就呢四隻啦。咁即係講翻嚟啦。咁我哋講翻即係呢四隻馬嘅國際評分啦。咁分別其實就係、是、其實由兩匹叫做步伐伊東城咁就百二分嘅國際評分。咁至於漫遊花都咧就116啦，而隻夜明花就115。咁我就你即係咧，我初步睇呢四隻馬咧，即係令當然啦。如果有隻富林特郡喺度咧，咁就應該級數咧就應該係超過曬佢哋呢幾隻嘅。咁但係喺呢四隻之中咧，其實我自己咧就比較喜歡咧隻伊東城嘅。吓咁，因为点解咧？你如果睇翻头先嗰场嘅拜仁大赛啦，吓咁佢前领阿文力威佢好操控只马咧，都冇乜点样俾压力到，但系只马已经系好顺住走。咁同埋预计咧，同埋仲有一样嘢要值得要同大家讲咧，就系咧呢几日咧，其实东京嘅天气就唔系咁好嘅。咁預計咧，其實今日喺東京跑嗰啲賽事咧，其實個啲時間咧係比正常咧係比較慢少少。咁預計聽日咧，即係呢個星期日咧，東京係會落雨嘅現場。咁、所以咧，如果現場落雨而個場地係有變化，因為呢一場佢係安排喺東京嘅最後一場賽事啊嘛。咁變咗嚟講咧，佢其實排翻個外檔咧係有利佢喺外邊衝，同埋個變化場地佢係零四好。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聽日大家嗰個睇到嗰個天氣咧係唔係咁理想咧，東京嘅話呢只馬咧係要優先考慮啦。咁同埋始終嚟講呢只馬嗰、那個喺德國嗰個級數咧，其實係遠遠在即系艾云豪威之上嘅，咁如果以艾云豪威可以喺上一届对住咁强嘅对手，可以都跑到第六，咁睇翻呢一度，你对撞呢一扎咁嘅本地马咧，阵间我哋翻嚟，阵间我哋晏啲再讲本地马嘅时候，我哋会再探讨啦。咁但系你以此消比将来咧，呢只马咧系称先好多咯。咁至于另外一只咧，我就比较喜欢咧，始终都系嗰只步伐啦。 系 啦，因为呢只步伐我谂大家都冇乜悬念噶啦。咁只不过咧，我就有两即系纯粹如果你睇翻佢喺凯旋门嗰场嗰个第五，你唔好睇前面嗰四只先啦，嗰四只根本就系、是目标嚟噶啦。但而佢嗰、那个即系。轻描淡写，即系叫做试马啦。我觉得即系睇落就好似试马咁。佢冲上面嗰段咧，其实都走得几靓。咁跟住嚟到日本之后咧，亦都系叫做算系适应得比较好啲。咁只不过咧，我就担心一样嘢咧，就系话始终嗰场凯旋门系一场几大嘅硬仗嚟嘅。咁你嗰场你见到佢咁样冲上嚟，嗱，我哋大家表象睇到落去就好似系好轻松啦。咁但系究竟嗰场用咗几多咧？咁同埋。周居劳顿嚟到日本，咁佢会嗰个情况又如何咧？咁呢啲嘢咧就加加埋埋咧，就要大家要睇临场个沙圈只马嗰个行圈嗰个情况啦。咁至于另外只漫游花都咧，我就觉得有一个问题嘅，其实始终即系咧喺墨尔本杯咧跑到3200，相隔不足一个月咧，要飞过去日本，仲要缩程，当然。今次佢揾翻贝托未跑，咁的确系即系叫做 个配搭好啲， 个配搭就好啲。但系始终嚟讲，咁样缩程化咧，会有一个难度，同埋咧，大家要记住咧，步伐、漫游花都，系会嚟香港嘅，应该唔会错。 系啊，系啊， 系啦，仲系即系伊东城。是会嚟香港跑呢个香港平嘅，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呢几只马咧，跟住即系究竟会唔会系以呢一个嚟，即系全力喺呢一场里面去攻坚咧？咁或者可能呢一场日本杯跑完之后咧，对于嗰个香港平嘅阵容咧，可能都会有啲改变。咁所以我自己就睇呢三只啦。咁至于即系夜明花啦，咁夜明花其实咧，如果你睇翻佢嗰个级数咧。咁佢叫做喺德國橡樹大賽就跑過第二啦，但係之前佢跑過法國橡樹咧，佢都輸得都頗遠下嘅。咁但係之後咧，只馬恢復翻咧，咁佢翻去德國對翻啲德國對手， 就當然就可以即係有得惡啦。咁但係呢一次佢嚟到呢一度咧，其實個情況就好似只麥奇飛嘅，好似只麥奇飛嘅。仲要佢呢次排到十八檔咧，我覺得就有個危機咯。咁所以咧喺呢四隻馬當中咧，我自己咧就比較喜歡只伊東城就多啲，跟住只步伐。咁另外只麻油花刀同埋夜明花咧就會比較次少少。咁啊，你点睇个四只？ 四只我都做咗啲功课嘅、啊。虽然我系一条管土捻，咁但系其实我十月嗰阵咧，我记得我十月头同你倾偈嗰阵，我话师兄今次大镬啊、日本杯有机会系时候要跌翻界俾人啦。我十月头已经 冇错冇错， 已经话非常之担心今年嘅阵容。咁但系你问我，哦，又未去到真系好绝境啊！又未去到想象中咁差，而家我暂时咁睇。咁、但係嗰四隻外队马呢，我想首先想讲隻步伐先啦。我记得呢喺另外一个节目呢，即係你另外同阿芝芝做嗰个节目，阿芝芝提过我讲嗰样嘢嘅。话呢隻步伐呢跑嗰啲湿地呢系唔识跑嘅。即係好似所以佢离耳锦标就输好远就系咁解。 你见到佢头先嗰火线跑呢嗰、那个都系揼下揼下，但係就即系叫做轻松啦，但係你话佢轻松就有 睇啦。因为咁所以，但系咧步伐咧嗰、那个，佢点解海旋门会跑到第五跑得咁好咧？就系、是、其实当日咧海旋门嗰个草地咧系好干快，有几场马系破咗纪录时间嘅，好似嗰场森林大赛系破咗纪录时间嘅，我记得系。嗱，如果一般而言跑干快地，我认为步伐系一定有三甲嘅，但系。我都想讲返一样嘢，就係、是、要睇下听日个地烂成点样。因为始终法国嗰个大烂地同埋你日本即係衰啲讲句啦，佢嗰隻草地烂极有个谱啦，咁样叫做话。咁所以我觉得呢一隻喺今年日本队叫做渣啲比较冇上年咁强嘅情况之下呢，呢一步伐就要睇。嗱，好一隻伊东城啦，咁我就攞过佢嗰啲赛绩嚟睇过啦。我就好唔中意佢一樣嘢嘅，你只係贏直布細子啫。我自嗱，同埋咧佢咧伊東城咧佢本身佢跑嗰啲柏林大賽啊，甚至佢都係跑第二，甚至佢跑到歐洲大賽，佢都唔係贏嘅。嗱，唔可以因為佢一場拜仁大賽。但走甩咗，因为第一佢嗰个系大烂地，可能冇得追嗰日股。第二，我都系觉得一样嘢，佢只系人直布细子。要考验一样嘢就系话，无论日本个地有几烂都好，佢烂极有个谱啊！你明唔明？除非你去到跳舞城咁样咧， 呢、 這个咁啊唔使讲啊！咁我 呢个我就有啲保留啦。不过你继续讲先。 系啦， 系啦。 除非你烂到好似跳舞城嗰年咁样咧，哦咁啊唔同讲法。同埋咧。我始终咧觉得日本队咧烂船都有三分钉，同埋我都系嗰样嘢。伊东城始终我揸住一样嘢就系话，因为直布细子其实我哋都话佢系一只几失运噶嘛。你去到跑巴登大赛，好辛苦先至赢到马。咁但系跟住直布细子系好惨嘅，跟住去到德国再跑输俾只伊东城，再跟住佢仲衰去到意大利都赢唔到马。咁跟住呢，其實伊東城呢嗰場拜仁大賽跑第三嗰隻 Fair Mountain 呢，係一隻連級制賽水準都唔到嘅馬嚟嘅。當然大家會有個想像喺度話，哦佢可能嚟到日本上年艾雲豪威跑得咁好跑得咁好，咁今年會唔會話趁日本隊積弱會 偷雞 啲偷雞呢？但係呢睇返近幾年嗰個日本杯呢，奥加星，我用奥加星做例子，因为佢唯一一只外队赢嘅马啦， 唔系唯一一只， 系近几年 啦，系啦，近十年 啦，近十年，佢系赢乜嘢咧？佢系赢圣格卢大赛，要喺法国赢到一级赛。咁另外嗰啲跑得好可以上到名嗰啲系咩马咧？占卜嗱，占卜就大家都记得啦，咁样好啦，去到咁样啦，德国嘅赛事啊，因为我同阿师兄个睇法系有啲唔同嘅，始终佢系会争啲，所以我就觉得我麻麻地好坦白讲。咁另外咧，只夜明花啦，呢个就我同阿师兄个观点系一样嘅。第一样嘢，佢喺法国系唔够跑嘅， 如果你连法国的马女赛事你都不够跑的时候，你根本跟着你去到德国，连直布世子你都赢不到的情况之下，那你凭什么向这里跑呢？即是你连直布世子都赢不到。咁另外就係讲一隻万油花刀。咁好老实讲呢隻马呢，而家我见邓洛普咁样部署呢，就令我諗起一隻马就叫红色礼物。佢个方法好似都係周游列国坐飞机周围。 照板主碗啦。 係啦，照板主碗。甚至佢个级数可能比红色礼物仲高少少。因为佢喺嗰个。 都叫赢过亚视嘅金杯。 因为佢喺欧洲。 都赢过， 佢喺英国都得，红色礼物喺英国系唔得嘅，完全系。 唔系佢赢唔到一级赛，佢唔系唔得。 即系冇咁乜嘢嗱，所以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但系万油花都始终佢都要蚀一样嘢，就系话佢唔系正宗嘅二千四万。 冇错啦。 嗱，因为佢好简单啫嘛，你计翻条数，如果佢同一啲正宗嘅二千四万跑，即系好老实讲。步伐同埋漫游花刀係冇可能同場嘅，除非隻漫游花刀夾硬縮翻落去，翻翻去歐洲嗰陣縮翻落去跑二千四。如果唔係，根本係兩個唔同 grade 嘅馬嚟嘅。而且佢老實講，考菲爾德杯喺澳洲嘅二千四嚟講，算得是一場心，同歐洲或者同日本嘅一級賽。 因為嗰場佢係咩？嗰場佢係讓榜賽嚟㗎，所以咧就變咗又要稱翻低少少啦。雖然佢跑過第二，係啦。咁所以你即係你都係咁睇呢四隻啦。嗱，咁 唯一我同你個伊東城嗰個睇法有啲唔同就係 咁啊。嗱，我哋喺未當然啦，而家我哋就啱啱講完咧啲外隊馬嘅情況啦。咁我想喺節呢一節完之前咧，就講少少，即係開始講翻啲主隊馬啦。咁其實即係因為陣間，因為而家都唔夠時間播片啦，咁我哋下一次先播啦。咁其實喺初步我睇翻，即係呢啲咁嘅外主隊馬咧，咁有一啲數據咧，就值得同大家講下嘅。咁咧，嗱，十八隻日本杯嘅參戰馬，撇開四隻唔好講外隊馬唔理，十四隻 OK， 十四隻主隊馬。咁我成日提起嘅吉田家族、社台家族嗰、那個家族，咁喺呢一堆馬裏面咧，當然今年就冇 Sunday Racing 啦，亦都冇Shaddai Racing 就有隻雞蛋甜酒啦。咁但係咧，即係同佢哋個牧場出嚟嗰啲馬有關咧，有幾多隻咧？嗱，咁我就粗略咁講下啦。咁啊，朗日青天啦，就係Lovin Farm 啦。森林探秘就是社台啦，飞毛区社台啦，最后震撼社台啦，鸡蛋甜酒、万赖真名都是社台啦，蜜奇飞就罗芬翻啦，双蓝魔瓶社台啦，机灵迷宫罗芬翻，数咗九只咯， 即系都系咁样，都系 吓，即系所以我成日就讲一样嘢，就系咧，人哋话天下尽归司马懿咧。你就可以睇到呢度啦，天下就盡歸社台嘅 ，OK？ 咁剩低嗰啲咧，天下唯一啊，雙藍巴克啊、金船啊、達標啊嗰啲咧，就以天地眾啊嗰啲咧，就已經係一啲細嘅牧場或者佢哋自己馬主自己培育出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睇到咧，即係社台呢個 Shaddai 啦 ，Shaddai Group 啦嚇，喺個日本馬壇咧嗰個影響力有幾大？咁其實講到呢一度啦，咁我哋暫時咧就休息一陣先啦。咁陣間翻嚟咧，我哋咧就。重点就讲我啲主队马啦，唔好行开。